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都说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这相声啊，它的发展也要从娃娃抓起。别看小朋友们一个个年纪不大，可是说起相声来还真是有板有眼，确实挺是那么回事。不信咱们就来欣赏一下啊，这几位天津的小朋友的表演。首先呢，让我们来听回响王磊合说的相声报菜名。 你看这回啊，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哟，你王磊， 回想 三四年没见了， 咱可总没见了， 我可是太想你了。 哦，是吗？ 你看我想你想的 啊， 我想你想的我都吃不下饭去。 您这是太重感情了。 我想你想的 啊， 我都睡不着觉啊。 瞧您说的， 我想你想的 啊， 我都想不起来了。 啊，你这是把我给忘了呀。 我见着你了 啊， 我见着你，我不知道我用什么一种语言来表达我现在这种心情。 哦，是吗？ 这么着吧 啊， 我请你，我请你吃饭， 我请你 哎，登瀛楼大饭庄 啊， 请您吃南北大菜，怎么样 啊？您请我去吃饭， 好好吃一顿， 还去那登瀛楼？ 那当然了。哎， 您这样好不好 啊？ 您把这南北大菜的菜名报上个三样五样来给大家伙听听，怎么样啊？也给我解解馋。 给你解解馋 啊。 那你先听好了 啊。行，你先说说。 我首先请您吃四干四鲜四蜜饯四个冷荤三天碗还有四个点心。 这我得先问明白了， 说吧， 这什么叫四干呢？ 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哦，四鲜：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李智、桂林马蹄。 四蜜饯：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四冷荤： 全羊根、溜蟹腿、白斩鸡、糖排骨。 三天碗：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那还有四点心：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还有炸元宵。 那还真不少， 真不少 啊！ 这都是压桌叠摆摆样子，你爱吃吃两口，不爱吃撤下去。真正的南北大菜可就上来了。 您先说这第一道是 蒸羊羔，哎，有没有？ 有，这是大补的菜啊！ 蒸熊掌 啊，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还有晾肉香肠， 还真不少。 什锦素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 鹌鹑、卤什、酱卤子、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么、 不错， 烩腰丝 啊， 烩鸭腰、烩鸭条、青白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胡兰夹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还有软炸鸡、 还有什么呀？ 十斤套餐 啊， 麻酥油卷、卤煮、海鸭、溜鲜蘑、溜鱼肚、溜鱼骨、溜鱼腐、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全厅、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鱼、烩万鱼、清蒸火腿、炒白虾、呛青个炒面鱼、呛冬笋是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溜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是海参、锅是白菜、炸壳炒甜 鱼，还不少。 还有桂花尺子、清蒸尺子、炸飞禽、炸排骨、炸石鸡、清蒸江瑶柱、糖溜芡实米。 那还有什么呀？ 拌鸡丝、拌肚丝、十斤豆腐、十斤丁、糟鸭、糟蟹、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是清拌蟹肉、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溜鸭整焖鸡、整焖笋、呛椒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还有三鲜木须汤。 这够了，别上了。 还有红丸子， 还有呢， 白丸子 啊， 溜丸子、炸丸子，有南京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鲜丸子、鲜虾丸子、鱼丸子， 各种好 串丸子 啊， 还有一腿肉 啊， 樱桃肉、马蹄肉、茄子肉、栗子肉、米粉肉，有炖肉、活肉、滑肉、扣肉、嗦肉、高肉、烧肉、烤肉、蛋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酱肘子、水晶肘子、面粉条、酱豆腐肘子、趴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春三样、包三样、炸雪球、炸全果、烩银丝、烩三蛋、油白炸丝、三星鱼翅、里脊鸡、鲜错、活鲤鱼翅、板鸭、筒子鸡， 太棒了！ 就这些饭你爱吃不爱吃？ 爱吃， 好吃吗？好吃， 好吃，走，咱吃去。 我没钱， 馋我呢。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回响和王磊两个小朋友说的报菜名。这段相声是上个世纪90年代录音的版本，当时的两名小演员还都是一脸稚气，现如今他们大概也都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下面我们还要为您送上的同样是一段上个世纪90年代录音的相声，请听王有如、童楠表演的相声《反正话》。 再给大家说一段， 哎，咱再说段什么呢？ 再说段反正话。 什么叫反正话呢？ 就是我说一句话呀，你把它翻过来说。 咱俩来回试试。 来回试试啊、听着啊。我的桌子，我的桌子，我的桌子，我的桌子，我的桌子，我的桌子， 我的桌子， 我的桌子， 我的桌子， 我的桌子。 咱俩跑这抢桌子来了。 那我应该是， 我说桌子你得翻个儿。 哦，我明白了， 哎，明白了， 再来啊， 再来一回。 嗯， 我的桌子， 我把它翻个儿， 翻，不会，我让你翻它去了。 您不让我翻个儿吗？ 把字眼儿翻个儿。 那我应该怎么说？ 应该说我的子桌。 咱俩再来一回， 再来一回。 嗯， 我的桌子， 我的子桌。 对了，我的话筒， 我的子桌。 我的椅子， 我的子桌。 我的凳子， 我自作。 你自作，你还自受呢？ 又怎么了？ 老自作呀， 那是 得一句一番呢。 哦，一句一番， 多新鲜！ 那我说你番怎么样？ 行啊， 我的桌子， 我的子桌， 我的椅子， 我的子椅， 我的话筒， 我的筒话， 我的凳子， 我的子凳啊， 我二人凳， 我凳二人，我凳哪个二人呢？我 脑袋瓜子， 我瓜的脑子，我没事瓜子他干嘛呀？ 我脑门子， 我门脑子， 我脑眉子， 我没脑子，我是弱智啊。 我眼眉， 我没眼，我瞎子， 我眼珠， 我猪眼，你才猪眼。 我鼻子， 我紫鼻， 我鼻梁子， 我梁鼻子，我没事梁他干嘛呀？ 我腮帮子， 我帮腮子， 我耳刀， 我刀耳，我是猴啊。 我嘴， 我咬你， 你咬我干嘛呀？ 一个字怎么翻呢？ 那是字儿多点， 字多点 啊 啊！ 我嘴里有牙， 我牙里有嘴，我是那怪物。 我脖子， 我子脖， 我脖梗子， 我梗脖子，我要挨刀啊！ 我胸口， 我口胸， 我心窝哟， 我窝心哟，我是够窝心。打刚才一句人话没说， 我小肚子， 我肚小子， 我大腿根儿， 我根儿大腿， 我磕膝盖， 我盖磕膝， 我脚巴腰， 我腰巴脚， 我大腿根儿磕膝盖，脚巴腰上多多少少还有点泥儿。 呵， 翻， 我根我压，我翻不了这个。字儿太多了， 字儿少点， 少点。 我出城， 我城出， 我溜达溜达， 我大溜大溜。我是日本人， 我转悠转悠， 我又转又转， 我磨磨磨磨， 我 可我也磨。 你怎么也磨磨？ 四个字都一样，怎么翻呢？ 这是岔开点。 岔开。 我逛花园。 我花园逛。 我看花。 我花看。 我牡丹花。 我花牡丹。 我月季花。 我花月季。 我把兰花。 我花把兰。 我狗尾巴花。 我花尾巴狗。我呀。 这段反正话呢，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王友如、童楠两个小朋友表演的。下面我们要带您欣赏的依旧是一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录音的相声作品。这段相声的小演员是一位不足十岁的小姑娘。表演这段相声的时候，小姑娘正在换牙的时期，哎呦，这两颗门牙正在进行交接工作。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说的相声，请欣赏刘善平、李斌表演的相声《一封家信》。 无论干什么工作，必须得有文化。 哎，没有文化等于睁眼瞎子， 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学习。 哎，从小打好文化基础。 您看我现在学习就特别用功。 是吗？ 这都是我爸爸教的结果。 哦，您爸爸呀准是个大学问家。 不，他是大睁眼瞎。 哦啊，你爸爸是文盲啊。 其实这都怨他自己。小时候上学不知努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学仨字还忘俩字了，到现在西瓜大的字他都认不了半筐。 是啊， 就这水平、还整天给人讲古书了。 他讲的什么呀？ 哎，你们看过那本水许吗？ 水许？ 没错，水许一百胆八位。 嗨，那叫水浒。 我爸爸就叫水许。 什么文化？ 水许里我最佩服的英雄就是李达。 李达？ 李达手持两把大剑，就这两把大剑。 您等等，他怎么没钻俩爷？ 钻爷像话吗？这不前几天吗，我爸路过一个西瓜摊 啊， 旁边有块牌子，上写大西瓜三个字儿。我爸一念着仨字儿，把卖瓜的鼻灯泡都笑出来了。 他怎么念的？ 有信掺甜，大细爪。 嗨， 你说这没文化行吗？ 没文化竟得闹笑话。 这不前几天又闹个大笑话。 什么大笑话？ 在乡下我有个老舅爷。 哦，就是你爸爸的老舅。 哎，来人跟我爸说老舅病了。 这怎么？赶紧看看呢。 不行啊，我爸妈全上班去不了。 这怎么办呢？ 我爸一琢磨，干脆写封信吧。 就你爸爸这水平还写信呢？ 车到山前必有路。 哎， 我爸在屋里半天没动静，他还真想着词儿来了。 他是怎么想的？ 亲爱的老舅，听说你有了病，你要好好养病，千万不要随便下床。 哎，这词儿想的还倒可以， 就热乎劲儿赶紧写， 省得一会儿忘了。 对，我爸抄起笔来，亲爱的老，坏了。 怎么了？ 老舅的舅不会写。 这怎么办呢？ 先画个圈。 画圈。 第二句写听说您有了病，病字也不会写，又画个圈。 好嘛， 你要好好养病。 还得画个圈。 千万不要随便下床，床字也不会写。 那还接着画圈吧。 写完了就给我老舅爷寄去了。 哎，他还真麻利。 等我老舅爷接信一看 啊， 鼻子差点没气歪了。 哎，这词儿想的不挺好的吗？ 词儿是挺好 啊， 别忘了他不会写的字儿就画圈了，尤其那圈画得跟鸡蛋似的，再念一次全变了。 您给人念念。 你听着 啊， 亲爱的老蛋。 老蛋？您等等，这老蛋是怎么回事？ 他画那圈跟鸡蛋似的。 哦，我把这茬给忘了。 亲爱的老蛋。 我怎么越听越别扭？ 听说您有了蛋 啊， 你要好好养蛋，千万不要随便下蛋。 嗨，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刘善平、李斌表演的相声《一封家信》。接下来要为大家表演的这个小朋友可谓是大有来头。哎，一个小朋友怎么算是大有来头呢？他呀是相声大师马三立的长孙，也就是相声名家马志明的儿子 马六甲。大家是不是觉得马六甲这个名字有点如雷贯耳、与众不同的意思呢？据说这还是马三立马老特别为他起的。好，我们现在就来欣赏马六甲与黄族民一同表演的相声《报菜名》。 您的相声说得好啊。 哟， 您根底好。 对了， 你看我就不行。 您怎么了？ 我呀，被枷锁累。 哟哟哟，这么点小孩还被枷锁累？您怎么个被枷锁累啊？ 家里人口太多。 是啊，您家几口人？ 100口。 没听说过有100口人的家庭吗？户口本得多厚啊？ 你不信？ 不信。 不信我给你算呢。 算？怎么算呢？ 咱们十口十口的说。 干嘛还十口十口的说呢？ 这样我说的也清楚，你听得也明白。 那行，咱算一算。这头一口 我母亲。 一口了。 我妈。 两口呀。 我们老太太，我们老娘，我们家祠，我们高堂，我爸爸的媳妇儿，我媳妇儿的婆婆，我们孩子的奶奶，我叔的嫂子。 哦，这么个十口啊。 十口吧。 十口十口。 还有。 还有谁呀？ 我媳妇儿，我爱人，我妻，我老婆，我女人，我们小孩的娘，我爸爸的儿媳妇儿，我丈母娘的闺女，我小舅子的姐姐，我大舅子的妹妹。 又十口。 还有。 还有，说。 我爸爸。 这可也十个啊。 这就一个。 这怎么就一个了？ 这多了不好看。 还知道不好看？知道不好看就别往外说。 什么敢说？ 你这不起哄吗？到底几口人？ 就3口。 都谁呀？ 我们2口子一孩子。 这不挺清静的吗？ 不行不行，成天的抬杠拌嘴，净怄气。 谁跟谁怄气呀？ 我跟我媳妇儿。 两口子过日子怄什么气呀？ 不行。哎，就拿今儿早起来说吧。 啊， 我在那睡着呢。 是 他叫我起。 哦， 你好好说呀。他不，他气我。 他怎么气你呀？ 我说你还不起呀？还那怄着呢。 呀， 我什么叫怄着？我愿意起就起，不愿意起就不起。我偏不起就不起，非不起，起了我哟成心气我。 哼，你呀这是找着怄气，困就睡，不困就起来。 我媳妇说了，你呀这是找着怄气，困就睡，不困就起来。 这话谁说的？ 我媳妇儿。 多寸，跟我说的一字不差。 就这词儿啊。 瞧我这倒霉气儿的。 我一想我起吧，起了以后他让我喝茶。我说你还不喝茶？我什么叫还不喝茶？我愿喝就喝，不愿喝就不喝。我偏不喝就不喝，非不喝，喝茶了我又成心气我。 刚气的喝碗多好。 我媳妇说了，刚气的喝碗多好。 哦。 我媳妇说哦。我一想我喝吧，喝完茶头让我吃饭。我说你还不吃饭？我什么叫还不吃饭？我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不吃。我偏不吃就不吃，非不吃，吃饭了我又成心气我。成心气我，成心气我。您看这不该着怄气吗？我媳妇站一边她不理我了。 我怎么的好啊？啊， 让您说我这饭吃是不吃？ 我没法说。我说你吃，我说你不吃，准跟你媳妇说的一样。 不一定，不一定。 那我得问问，这里还有你媳妇儿的事儿没有？ 嗯，没有了。 还 还提你媳妇不提了？ 不提了， 不提了。那我说，您呢，热热乎乎的吃点。怎么着，你媳妇儿？ 我媳妇儿 说什么了？ 我媳妇儿， 嗯， 她始终就没愿意。 啊，那完了。 我那儿子过来了，爸爸，您热热乎乎的吃点。 像话像话吗？ 你没想到吧？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这么点小孩找便宜是不是？啊， 这不跟你逗呢？ 我跟你逗吗？ 上脸， 我跟你逗过吗？这不是上脸。 行， 怨我，这么没礼貌。 怨我行吗？怨我， 本来就怨你嘛。 我给你赔个礼， 那是应该的。 我给你道个歉。 对了， 要不你请请我？ 那可以，我请你像话吗？ 我请你也行啊。 什么叫也行？就应该你请我。 我请你。 对了，你请我干什么？ 我请你吃饭。 吃饭？吃什么呀？ 我请你吃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哎呦呦呦呦呦，我不是看不起你，满汉全席呀、啊，你甭说请我吃，你把这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来，就算你请我了。 那太简单了。 那你说一说。 我请你吃四干四鲜四冷荤四蜜饯三甜碗还有四点心。 哎呦，那我得问问，您说这四干都有什么？ 黑瓜子儿、白瓜子儿、核桃、榛子、糖杏仁儿。 那四鲜呢？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四冷荤：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 四蜜饯：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三甜板：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还有四点心：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还真不少。 这都是压桌碟儿。 哦， 愿意尝尝就吃一口，不愿吃把它撤下去，紧跟着给您上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那太好了，您这头一道菜是？ 头一道就是蒸羊羔。 嗯，这是大补。 蒸熊掌。 哦， 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还有什么？ 罐野鸡，罐鹌鹑，卤石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白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不错。 什锦套茶，麻酥卤卷，卤煮寒鸭，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前丁，烩鸽子蛋，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壳炒田鸡，桂花柿子，清蒸柿子，炒飞禽，炸石件，清蒸江瑶柱，糖溜芡实米。 嘿， 还有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茄鹅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苜蓿汤。 哦， 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苜蓿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有锅肉、块肉、猪肉、挂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趴肘子、对羊肉、涮羊肉、烤羊肉、煨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拌羊肉、汆三样、爆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汆锅鲤鱼、板鸭、筒子鸡， 太棒了。 会长七肚，会南旗，盐水肘，花枯树猪蹄，拌瓤子，炖吊子，烧干尖，烧连蹄，烧肥茶，烧宝盖，烧心，烧肥油炸肥，酱过粒龙须菜，拌海蜇玉兰片，糖溜鸽子，糖盐碱莲子，拔丝山药，拔丝肉，卡木鱼，拔带鱼，黄花鱼，海鲫鱼，石鱼，桂鱼，扒海参，扒燕窝，扒鸡腿，扒鸡块，扒鱼，扒肉，扒面，扒三样，红龙锅子，白肉锅子，什锦锅子，一品锅子，菊花锅子，还有杂烩锅子， 太棒了。 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爱吃。 想吃不想吃？ 想吃，咱们吃去。 我没钱。 哎，白说了。 这就是马六甲、黄宗民合作的相声报菜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了小朋友们表演的相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咱们的小朋友们，喜欢他们的表演，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们呢，能够热爱相声，学习相声。 小鸟子衔边带路，风儿 们唱歌， 他们都说世界上有我们就更美丽，世界上有我们就更美丽。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同我们一起过呀过着快乐的节日。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对对。 经典名段。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传统相声口吐莲花可以称得上是已故相声名家侯耀文与搭档石富宽的经典作品。在侯耀文与石富宽重新演绎这段相声之前呀，很少有人愿意表演口吐莲花，主要是因为这段相声当中不仅捧哏的演员要挨打，而且逗哏的演员还要不停地装神弄鬼，假装自己会练气功，会表演口吐莲花蒙骗捧哏的，似乎没有多少深刻利益可言。随着新相声越来越多，这段传统相声就渐渐被人们淡忘了。直到1990年，侯耀文、石富宽两个人又重新将口吐莲花搬上了舞台。现在呢，就让我们来欣赏这个相声的片段《口吐莲花》。 我们单位有一小姑娘，长得漂亮极了， 干什么呢？ 报幕的。 哦，报幕员。 那漂，哎呦，那漂亮哦， 长得漂亮不完了？ 漂亮，没见过那么漂亮， 多漂亮啊！ 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儿，瓜子脸，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一说话嘴还动唤。 谁说话嘴都动唤。 沉鱼落雁， 哦， 闭月羞花， 呵， 就是不大愿意练功， 这可不好。 每天早晨人家都练呢，他上那玩去了。 要干什么去了？昨天给我们跳舞去了， 吃瓜子， 好玩极了。 整天就这么泡。到晚上演出了，张嘴就是错。 出什么错了？ 什么错都有。那天晚上我们演出，团长给他一节目单。哎，小王啊，待会儿把这节目单就这样了，按这个顺序报。搁那儿吧。连看都不看， 挺有把握。 到晚上一上台，坏了。 怎么了？ 张嘴就给说错了。 怎么错了？ 现在节目开始 啊， 第一个节目，独子嫡奏。 什么节目？ 笛子独奏啊。您瞧瞧，怎么出了独子笛奏了呢？ 这地方你就玩不住。 当时那个团长急的从那底下蹭就蹦上来了。 那还不着急？ 怎么回事？不对呀、啊，什么叫独子？独子东北话那是骂人的，知道不知道？ 不好听， 快点给人更正一下。 改，讨厌，还得更正。 更正一下， 哎， 刚才报错了，应该是独子笛奏。 哎，对，认准是独子了。 所以干什么都得练， 不下功夫。 哎，你看人家京剧演员，比我们相声演员练的还得狠。 戏剧演员， 哎，人家要手眼身发布啊，又要唱又要念又要做又要打， 哎， 所以练的比我们更狠。 哦， 早晨起来5点钟，到那河边啊、城根啊没人的地方就得练。你要不练的话，晚上一上台准没出错。 这戏剧演员能出什么错？ 呦，一出就是大错。 是啊， 啊，你晚上你想想，把那都勒好了，把胡子一戴，把靴子一蹬，上台一张嘴一唱，没有错。 张嘴就唱， 张嘴唱不了。 怎么了？ 张嘴唱难听啊。 错不了。 张嘴一唱，一马离了， 干了。这位弹堵门， 哎，要不然怎么后来出了一弹派呢？ 对，哎，我说 就因为不练功， 没听说过 啊。 两码事， 谭派是 人家姓谭， 跟那不练功不是一回事。 哎，优秀的流派。 哦，那就说，那就是。 哎，说了半天了，您是练什么的？ 我是练气功的。 气功？ 哎，练气功。 这我可知道 啊！ 大街上我经常看到 啊， 吞宝剑 啊， 吞铁球，那家伙有意思。 假的， 真 蒙人， 真的 蒙人蒙人，想学吗？ 想学呀、 啊、10分钟我就把你教会了。 这么快？ 那可不就蒙人吗？ 那您教教我。 你想学什么？ 对，这吞宝剑。 吞宝剑吗？不是、好学习了。一开始你先找一白菜帮。 我白菜的 帮。哎，把那白菜帮两边的嫩叶把它拿下去、 哦、 就剩这么长一个帮了、 哦、 找那没人的地方。捅去吧。 不是，练这个干什么？ 因为嗓子这个地方啊，神经很多，一碰到异物它就要痒痒，就要咳嗽。你先拿这个练，把它练好了，什么时候不咳嗽了就可以了， 让它试试。 哎，找一个木头片或者找一个竹子片，修成宝剑样子的，然后找没人地方接着捅。什么时候这两样都练好了，你就可以用真的宝剑了。 吞那真宝剑？ 不是，说是宝剑 啊， 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大个一个匕首。 最少 哎，也就这么长啊，就行了。真宝剑 啊， 不行。 怎么了？ 3尺青铜宝剑 啊，1米多， 你让它吞下去 啊，多好啊！ 这儿倒是下去了 啊， 后边就出去了，那是 我穿堂门了，这 哪成啊？ 这不成， 假的不行。 那这铁球， 吞铁球 啊，铁球 看见过吗？ 看见过， 有意思 啊。 两个铁球拿过来， 对，对。俩，是， 然后跟着一晃 啊， 咣当咣当咣当，然后拿气一用， 对， 吐出来了， 真功夫， 假的呀？ 怎么会假的？ 这有什么呀？这个 怎么了？ 就是他比别人嗓子眼粗点儿，这个， 这不好练。 什么不好练？想学吗？ 我想学， 我教你 怎么练。 买20斤棒子面。 哦，玉米面。 玉米面大家知道吧？ 我知道， 就是玉米磨成的面。买2斤。 哦， 揉成这么大个的球，上笼屉一蒸。 哦， 蒸好了以后练吧。 怎么练呢？ 拿过来， 吞下去了， 拿气再往上拖。 哦， 没上来。 哟， 没关系，再吞第二个。 再来一个。下去了。 连着吞了6个都没顶上来， 这怎么办呢？ 没关系 啊， 再吃点咸菜饱了， 饱他一顿饭呢。 哎，这蒙人没什么意思。 不是，叫蒙人。 哎，蒙人了。 那您是？ 我们练气功跟他们就不一样。 您这气功？ 我们练气功首先需要采气。 采气？ 像这个月份我们就得上峨眉山了。 哦， 要不然上黄山泰山。早晨起来5点钟往山顶上一坐，四大皆空，双手合十，脑子里想的就是太阳的光。然后采气， 采气， 采完气以后就要聚气， 进去， 把气聚到丹田。 哦， 觉得自己丹田这儿有乒乓球这么大个一个气团儿。 嗯， 如果你有了这个感觉了，聚气就算完成了。 哦， 练完这个就是要运气了。 运气？ 哎，看你要干什么了 啊？ 你比方说，我要拍这个石碑。 不是， 大石碑，这么厚的石头的， 嗯， 把气运到手上来。 哦， 嗯，这啪一拍，啪就碎了。 对。 比方说， 嗯， 要拿脑袋撞火车， 哎， 你把这个气， 嗯，哎呦，哎呦，慢着，慢着，慢着，慢着，不是练功 啊， 您这是玩命啊！ 什么叫玩命啊？撞火车呀， 嗯， 然后这火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走了。 您越说越悬了 啊！ 这不玩命，这是什么呀？ 怎么了？ 火车迎面开来，脑袋撞着火车头，那不玩命吗？ 谁让你拿脑袋撞火车头来的？ 依着你 撞火车尾巴呀！ 您刚刚欣赏到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片段《侯土莲花》。已故相声名家侯耀文在表演这个段子时，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节奏的把握还是情绪的控制，都充分展现了嘎坏的特色。现在很多青年演员还有很多相声票友都争相表演《侯土莲花》这段传统相声，而表演者们基本都是遵循了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路数。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来欣赏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片段《口吐莲花》。 这跟您开玩笑， 别说笑话。 哎，我是真会练气功， 我真会练， 真会练。 您现在 啊， 到什么程度了？ 练到什么程度啊？ 啊， 咱们这剧场叫什么？ 大舞台， 大舞台， 嗯， 啊，大舞台这剧场，如果现在我要一发功的话， 哎， 上面这顶咵就下来了。我给你练一个， 呼噜噜的练什么的。这地震呢，这是。 哎，我就练到这地步。 小的有吗？ 小的就是玩意儿了。平常我们师兄弟啊到了一块了，来来来，你练一个，他练一个，然后我练一个，我来练一个，就是玩，就是玩，这都没有什么了，就是小玩意儿。 不是，您都玩什么呀？ 我们现在练练什么口吐莲花呀什么的，平常拿这个玩。 什么叫口吐莲花？ 很简单啊，就是你拿一杯水来，什么水都行， 哎， 拿过来这杯水 啊， 拿过来，咚咚咚咚，我能把它喝了。 哎，你瞧，喝水谁不会啊？ 啊， 喝水我也会， 不是光喝了， 怎么样？ 喝完了以后，一运气，一张嘴，噗，吐出这么大个一个莲花来。 哦， 这水莲花围着剧场转三圈。 啊， 最后停到正中间这儿。 哎。停多长时间呢？ 哎，可停不长啊， 哦， 也就是这么五六秒钟的样子。 哦， 远了一看跟水晶的似的， 啊， 近了一看有点半透明。 哎呀， 然后啪往地下一掉，还是这滩水。 这叫口吐莲花。 小玩意儿，小玩意儿。 我说您， 嗯， 您是真会还是假会啊？ 什么叫真会假会？去年我在北京饭店吐过一回。也是大伙儿一块玩， 哦，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知道我会这个了， 哦， 当时哎，要不然吐一个给他们瞧瞧， 嗯， 当时还坐了很多外宾都在那儿， 外国人， 我当时喝完了以后噗我就给吐了， 嗯， 吐完了以后蹭蹭蹭蹦成四个外国人来，当时从兜里掏出这么一沓票子来， 嗯， 绿色的，我也不知道是美金呢，啊，是发廊啊，估计也就是一万来块钱吧。 哎呦， 当时就是侯先生上我们那儿吐去吧，一回一万块钱，我说我不去我不去，我上你们那儿干嘛去，这么些中国人我还吐不过来的，我不去，我一去了这东西绝种了怎么办，我不去，我就在中国吐。 哎呀，您真会呀， 啊，哎，小玩意儿，雕虫小技。 这我得练练， 嗯， 这好啊，这个我要吐一回 我不要一万美金，我吐一回五毛就行，真的，我国外转一圈一天要吐个十回八回的回来 我也大亨了，这我得好好学学。那个先生， 嗯， 您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练练，您让我开开眼。 真想学，假想学？ 真想学， 真想学 啊。 那行，今天我在这儿我给大家吐一回。 好， 各位上海的乡亲父老， 哎 啊，本人很长时间没吐了， 嗯， 如果在吐的过程当中万一要有个失手，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说您过谦了， 过谦了 啊。 在我吐的过程当中呢， 嗯， 我还有几句咒语要念一下。 还有咒语吗？ 有几句咒语要念一下。 哦， 在念我过程当中呢需要一件乐器，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 您要什么乐器？ 需要一面锣。 啊， 锣，哪位带着锣来的？ 他问你干嘛？没有带锣看戏， 用完了就还给你。 不不是 啊， 没有带锣来的， 不是 我们这儿也没准备呀、啊。您看这， 这怎么办？没有锣这玩意儿不行、啊。 您早， 你来这锣行吗？ 行啊， 行吗？ 行、 啊。那你要说行就行。 嗯， 那你就来这锣。 哎， 下面呢，我念几句咒语。 哦， 好不好？ 哎， 下面我就要正式的请神了。 好， 请完神以后，帮助我咱们练这个口吐莲花。 您就头。 现在开始吧。 啊。先聚气呢，可能。 一二三，二二三。哎，嗯。 您拿我这脑袋当锣了 啊？你不是说要学这个吗？想学不想学啊？ 吐一回一万块啊？ 啊，还是的，吐一回一万块钱呢？你想学不想学？ 想学，想学。 还是的吧，你就当这锣就完了吗？ 啊啊！ 我这一打你那儿，你拿那个嘴晃晃就完了吗？ 我还得出声音。 哎，你不出声音，我那打你干什么呀？ 这学点能耐可不容易呀、 啊。哎。开始啊， 那咱们再来， 一二三，二三， 哐哐， 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吃饱来的？ 什么吃饱来的？我这都打上半天了，你怎么才出声啊？ 那么应该 快点啊、 哦、快点， 越快越好。 您教我了， 你听啊、 哎、 一二三，二三，哐哐， 推着什么劲？你跑什么呀？ 你整个一怪物啊！你这是 怎么了？ 我还没打呢，你那就咣咣就响啊！ 那不应该怎么办呢？ 迟到锣响， 掌握好节奏， 好不好？ 您教我。 现在开始， 开始， 我要请神了啊！嘿、哎，一二三，二三，哐哐，跟随着师傅上茅山，哐哐，茅山有个毛老道，哐哐，师傅对我把一传，哐哐。传坏了徒弟等八个，哐哐，倒有七个成了仙，哐哐，因为我太笨没得到，哐哐，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哐哐，下山以后无事干，哐哐，变个戏法大下官，哐哐，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哐哐，再变个珍珠倒卷帘，哐哐，珍珠倒卷帘啊，还行， 还行， 嗯，还行， 还行，像话吗？ 怎么了？ 你得接着变呢。 变不了。 怎么了？ 我就是要试试这锣。 他这还在试锣的呢。 哎，下边我就要正式的开始请神了。 正式请了。 我请神的过程当中呢，希望你千万不要说话。 怎么了？ 因为这个神仙呢都好静。 哦 啊，就怕别人在旁边胡言乱语。 哦， 待会儿人家神仙都来了， 嗯， 你一看人家神仙什么模样都有 啊， 过去跟人胡说八道，哟，您来了，您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神仙一生气，转身就走了。 哦，别，那我就记住了。 嗯， 我呀不说话， 不说话也不行。 啊，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话， 什么时候？ 等我喝完了水以后一运气， 嗯， 把水拖上来， 哦， 那时候你就该说话了。 我说什么呀？ 当时你前腿要弓， 哦， 后腿要绷， 伸手， 双手抱拳， 嗯， 把眼一瞪，高喊一声：“ 好吧，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我一张嘴，噗就出来了。 这莲花喷出来有多高？ 这个离头有三尺来高吧？ 您那莲花有多大个？ 莲花有像茶盘这么大。 哦， 哎， 您就开始喷。 下边我就要开始喷了。 我给您找碗水去， 找点水吧。 我给您找碗水去 啊。就这路财迷啊，你就得这么对付的，你知道吗？没糖是吧？ 啥呀？茶水。 那这人喷出来就你这模样了啊！ 哎， 啊，黄不呲咧的就这样。 擦擦， 好不好？ 莲花上， 哎，莲花就这黄颜色了。 擦上， 好不好？ 哎，您少喝吧。 嗯，现在就要开始了。 哎， 我就要正式请神了。 好，那个先生，咱们商量点事 儿。什么事儿？ 这个神呢，您接着请。 对， 这锣咱们是不是就免了？一切从简嘛。 完了完了，你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去找地方凉快去。去吧啊！ 你不走， 我不变，我变不了。 不走，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啊， 我为什么要这面锣呢？ 是啊， 因为这个神仙住在天南海北，哪儿都有。我这当当我一聚人家，人神仙不知道上哪儿去啊。 哦， 所以一听这个锣的声音，人就奔上海大舞台来了。 你没这锣，人家知道上哪儿啊？但是奔了海南岛了，变不成了那个 信号。 哎，非有不可。 那就加上吧。 加上这样好不好 啊？ 我来请神， 哎， 你自己来打。哎，自个儿打好。 嗯， 哎，但是有一要求啊。 嗯， 声音一定要洪亮，打的时候要用一点力气。 我就是使劲打不就 好了。哎，你看这神仙就喜欢这实在人。 哎 啊， 哎， 下边我就要正式的请神了。 好嘞， 好不好？ 哎哎， 嗯， 您开始吧。 嗯，一请天地动，砰砰；二请鬼神经，砰砰；三请毛老道，砰砰；四请姜太公，砰砰；五请猪八戒，砰砰；六请孙悟空，砰砰；七请沙和尚，砰砰；八请是唐僧，砰砰；九请毛阿敏，砰砰；十请刘晓庆，砰砰。 都对不起我这脑袋，你请这什么？这是 怎么了？ 怎么这是个歌星演电影的才有啊？这里的什么神仙呢？您这是啊？ 你这路人你就不懂，人一个女孩子能把歌唱那么好，把电影演那么好 啊， 全国全世界都闻名， 啊， 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 人家那身上都带着仙气儿呢，我不请他，我请谁呀？ 是啊， 非他不可呀。 哎呦，那您就接着请。 我请什么？我请 是， 我请什么呀？ 刘晓庆， 我告诉你了，我不让你在这胡说八道，你偏得胡说八道。嗯，啊，本来那刘晓庆脾气就大，你这一说话就回去了。那个 干了，我说那我再请一回吧，咱们呢 接着请吧。 那重来重来 啊， 重来重来。 一请天地动，砰砰；十请刘晓庆，砰砰；请来马玉涛，砰砰；再请郭兰英，砰砰；请来袁雪芬，砰砰；再请侯宝林，砰砰；请来张荣芳，砰砰；再请聂卫平，砰砰；请来唐耀宗，砰砰；再请傅玉斌，砰砰；前锋叫马林，砰砰；后卫叫高升，砰砰；早请早到，砰砰；晚请晚到，砰砰；若请不到，砰砰；铜锣相叫，砰砰；请神接神，砰砰；八抬大轿，砰砰；净水泼街，砰砰；黄土垫道，砰砰；快到上海，砰砰；大舞台报道，砰砰；上海刮风，砰砰；注意感冒，砰砰；计划生育，砰砰；尤其重要，砰砰；四化建国，砰砰；生活提高，砰砰；注意学习，砰砰；天天看报，砰砰；中东战争，砰砰；洋枪洋炮，砰砰；贪污受贿，砰砰；手铐脚镣，砰砰；要吃白薯，砰砰；注意广告，砰砰；要听相声，砰砰；我是头号，砰砰；天也不早，砰砰；人也不少，砰砰；抬头观看，砰砰；众神来到，砰砰；众神来到了，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 我都咽了， 喷你的吧。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口吐莲花》。这段相声当中，侯耀文说了一句：“对付财迷就得这么治他。”这句话不仅为整段相声增加了一个笑点，更将整段相声提升了一个档次。相声的结尾处，石富宽挨了一通揍之后，前腿弓，后腿绷，大喝道：“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而侯耀文却说：“我都咽了。”原来的版本中，逗哏的应该是毫不客气，直接一口水就喷在捧哏的脸上，然后往后台一跑，这个就算完活。但是侯耀文的改编把这一点瘙痒式的逗作为糟粕去掉了，也可以说是为净化舞台艺术做出了贡献。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为您带来的是许巍演唱的歌曲《蓝莲花》。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尹丽，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 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